个鬼片就要我陪，坐在你身边很想告诉你我比你害怕鬼，我无时无刻都无怨无悔，让你无忧忧无虑每一天，你一个 calling 我一个动作绝不拖延，你一个皱眉我三条黑线，整个高度境界，我无时无刻都无怨无悔，让你无法有天的撒野，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 baby， 就算你打我踢我也都 OK， 就是要冲哲学，我们